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为所有的悲剧当特约演员，我想的断肠，我哭的夸张，像一套港产片。为何铺垫下的泪我先流一遍，市面上的纸巾都由我代言，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 行之有度，事业无疆。奥宝仕达众泰汽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Now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就是追着我打电话给我让我买房的那个中介。一句玩笑话呢，道出了这些年楼市的真相。本轮楼市调控到底有多猛？全国的45个城市推出了限购政策，那房价到底有多疯狂？国家呢，贫困县安徽的临泉县也对房价进行了限制。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全国呢已有45个城市限购。大家早安，我是主播妮蔻，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2017年中央本级支出预算为29595亿元，比2016年执行数呢增加了1813.96亿元，增长6%。中央本级支出具体分为一般公务服务支出、外交支出、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等22类。那么这29595亿元具体是怎么分配的呢？通过梳理发现，今年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民生领域的支出幅度较大，增幅呢超过了2位数。近日有消息称，北京住建委的官方微博今日发布消息，因发布商改住项目信息属于虚假宣传商贩类房屋居住用途，北京住建委注销了北京搜房网房天下独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搜房网方面回应称呢，此次撤销备案的只是房天下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并不会影响房天下二手房和新房业务。这

要是在平时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乐开花了，因为今天是周五。但是没办法，为了清明小长假呢，我们还有一天的工作日。在此呢， Nico 也是为大家加油打气，坚持一下，长假马上就要来了，还有什么工作是我们不能坚持的？当然呢，这个早晨的第一首歌也是送上了来自于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在此呢，也是提示大家，工作再忙再辛苦，早餐还是要吃的。当然呢，一边吃早餐啊，一边听听电台的话，不妨就选择我的音乐自在游。这广告语打得好生硬啊！好了，接下来放松一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玟的《好心情》，也祝愿大家一天都能拥有一个好心情。 前程无忧。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运营，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接下来呢，我们带着放松的心情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都要聊些什么。作为周五呢，我们还是老惯例盘点一下这一周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一群特殊的群体，就是孕妇。我们觉得怀孕呢都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呢就有人钻了怀孕的空子。38岁的云南人小丽呢，原本是一个工人，听说呀代孕来钱快，之后呢就辞掉了工作，做起了代孕妈妈。不料呢，在本月的24号，她却早产了，在广州某妇保院呢是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的早产儿，胎儿呢未脱离危险期，仍在治疗，而雇主和中介呢却嫌小丽没有完全完成代孕的任务， 不仅的佣金没有付齐，小丽自己还垫付了30,000元的急救费。小丽呢联系媒体曝光之后，今日呢已收到代孕中介支付的佣金20,000元，据悉呢剩下呢会在这2天付清。她说呀，我暂时不出院了，我就要看看中介给不给我佣金再决定。38岁呀，您都已经是高龄产妇了，自己呢能不知道做代孕的风险吗？在这儿呢我就只能哎呀呵呵了。拿小孩来做生意，你真的是想清楚了吗？只可惜呢孩子落到这么一个好吃懒做又不负责任的母亲手里。对此呢我们也是非常的心痛，当然代孕是违法的。我觉得改善生活挣钱有很多的办法可以靠我们的双手，千万不要走这种违法犯罪偷机取巧的路子。接下来平复一下愤怒的心情，听一首歌，来自于林宥嘉的《自然醒》。这个歌名啊我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歌名代表了我每天的梦想。好了，赶快我们一起来听听《自然醒》吧。 散步纽约街头，快要晚的时候，想要你唇上的温柔，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一楼四楼七楼Stereo 大合奏，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 新闻你会发现好像跟怀孕的新闻真的还不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分享一个 在日前呢，小雨在上海的一处公寓楼里接受了他人生的第一次人工取卵。他说呢，通过地下市场出售的卵子是因为真的缺钱。这场手术呢，取走了他20颗卵子，报酬呢是25000。在拿到钱的几天之后，他的聊天窗口提示呢就变成了 iPhone 7 Plus 在线。听到这个新闻之后呢，妮可也是跟大家答疑解惑一番。这个女性呢，通常每个月也只有一颗这个卵子，小雨一次性排出了20颗，这个排卵针的剂量，想想我都觉得浑身冒凉，还相当的可怕。更何况呢，取卵手术是在身体里打洞，不规范的手术环境很容易造成细菌的感染，致死的案例也是很多的。说白了吧，我觉得卖卵跟杀鸡取卵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年纪轻轻就这么虚荣，不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将来的日子说不定你是要后悔的哦。所以说现在年轻的朋友们真的什么招都有啊。我觉得想要虚荣，想买好的东西，穿好的衣服，可以呀，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能力，我们再说了，用自己的双手，这些都是可以创造的。在此呢，也是拜托大家清醒一下，千万不要用这种犯法的不靠谱的方法觉得自己可以从中获利，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这一切都是浮云。接下来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 气息是回家的小路，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脚下偏保存着昨天的温度，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雨下了走

笑吧，爱你更像精彩。虽然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滋味却不算坏。咬一口回忆，把你存心底，失去了感情，还有感激。算了吧，忘了吧，留它吧，微笑吧，爱你更像精彩。就算苦苦的、涩涩的、甜甜的、酸酸的，还要尽头自然。勇气像海面，洗干我的泪，我不怕孤单。相爱， 我们提到了两位女孩子，接下来这条奇葩新闻的主人公依然是位女生。重庆的刘光呢，通过相亲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艾丽，结果相处了3个月，据说就扛不住了。艾丽呢是整日沉迷玛丽苏的小说，还强迫她扮演男主人公。一个月之前呢，艾丽沉迷一部欧洲中世纪风格的网络小说，于是呢就要求男友像书中的男主角一样，每天清晨把他吻醒，还得给他准备好牛奶，假如呢不这样的话，他就甩脸色不起床，甚至连盒装牛奶都不行，一定要倒在杯子里，人家觉得才够浪漫呢。其实我觉得吧，吻醒还好，你知道吗，玛丽苏小说里面呢还有动辄就甩手3亿之类的，想想没让男朋友每天用钱把他砸醒，我觉得艾丽已经很厚道了。想想哪个女生心里不住着3、5个小公主啊，如果她心里住了3、5个小老爷们儿，你也受不了啊。还有呢，想想吧，现在男女比例如此的失衡，有个女朋友就不错啦，你不要还有人排着队呢。很多人就说了，我不光会倒牛奶，还会用牛奶给你画出一个爱心的形状。真是读到这条新闻，我真是肉麻的不得了。我可没有这种玛丽苏的情节，当然早上倒一杯牛奶这也是可以有的。接下来带着愉快的心情，我们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很符合今天的风格哟。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路长有阳光，丰收的庄稼闪金波，我的手鼓动情唱，欢乐的歌声震沙漠，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慢慢烧尽， 这首《远走高飞》，接下来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的音乐自在游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不光分享好歌，当然也盘点一下这一周的奇葩新闻。接下来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安徽蒙城县公安局接到的报警，称一个男子呢，在一名女性的掩护下混入了女浴池。在女同伴洗澡时呢，该男子便在女浴池咔咔的拍照，引起了女性顾客的注意。经调查呢，男子梁某42岁了，而该女子呢是49岁。据说呢，两个人是情侣关系。据两个人供述呢，梁某啊一直梦想当个女人，由于变性手术费用特别高，就一直没有如愿。为了完成心愿，便让朋友呢帮自己男扮女装混进女浴场。在这里我就不明白了啊，这又想变女人又有女性的朋友，这得多分裂呀、啊、觉得呀，您这种瞎话都变得出来，智商真的是令我们着急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送上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真的爱你》。歌曲过后呢，大家也千万不要走开，接下来的一个时段呢，我们继续盘点这一周还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我一会儿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喽。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变故无言地送赠，是你

声息却引来了平地惊雷。日前的滴滴出行宣布，从4月1日起禁止全面向北京地区非京牌网约车进行派单。北京呢也成为继上海之后又一座被滴滴出行全面清退外牌车的城市。距离北京网约车新政正式实施不足两月，清退外牌车非京籍司机成为了各大网约车平台的重要工作。此前的聚集大量非京牌车辆和非京籍司机的滴滴快车、易到专车等廉价的网约车服务首当其冲。新政之下，曾经价格战烽烟四起的廉价网约车率先走到了尽头。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目光聚焦北京。北京的最高气温最近呢是直逼20摄氏度，而明天呢气温是略有下降，请大家呢适时的增减衣物。清明小长假期间呢，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3度，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升至了7度以上。这样的气温呢应该是用不着羽绒服了，不过秋裤最好是暂时别收，因为昼夜温差呢比较大，早晚出门还是用得上的。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音乐时段。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草蜢，《宝贝，对不起》。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按照老规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一起盘点一下这一周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首先这条新闻呢，对于广大爱美的女同志就非常的有用。话说南京的有一位李教授声称啊，凭借着阴阳五行和气功发明了返老还童，徒手整容呢能年轻5到20岁。人家说了，范冰冰都是我的客户。事业小有成就的文女士呢，她就想整成啊 V 字脸，结果花了68万，被摸了10次脸，却一点效果都没有。于是呢，李教授又大力推荐了1200万的全身打造项目。这时文女士才惊觉自己上当了，1200万就能通体返老还童，你还真敢要啊。在此呢，我也是奉劝大家相信李教授的朋友，您看看那李教授都老成什么样了，他要有这神功，他怎么不每天摸摸自己呢？我觉得女人有的时候为了变美真的也挺丧心病狂的，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上来自于飞儿乐队的你的微笑。有的时候呢，只要发自内心的感受生活，感受快乐，我觉得年轻没有那么重要了。生活就是遵循自然规律，从年轻到老，我们一步步的感受生活最真实的一种状态，你说对吗？ 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此刻的你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嗨，你好，我是苏韵莹，在这个早晨，希望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皱眉头，皱心头，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你要往哪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魔， 留着有什么用？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你住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star。 你心中是温柔的宇宙，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请看见我。 去站立我，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住在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爱你。 首 Superstar 心情怎么样？凡是听过这首歌的你，在心里都默默地承认了自己有点小小的年龄了吧？当然，我也是听过这首歌的人呀。歌曲过后，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这一周的奇葩新闻。在日前呢，凌晨的4点，杭州凤起路呢只有沿街的24小时便利店仍然在开门营业。两个20多岁的小伙子阿新和阿旺连续持刀抢劫了3家便利店。第一家呢是抢了1000多元，第二家抢了600多，到了第三家呢只抢到了几十元，而之后他们就被抓了。面对手机支付时代的杭州啊，两个人肠子都悔青了，向民警哀嚎：你们杭州怎么没有现金呢？在此呢，我想告诉这两位哥们儿，现在啊，有现金的地方少啊，真的抢劫这个活儿大家就别干了，违法犯罪的事儿真的不适合这个智商不太够用的朋友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嘛，一早上的奇葩新闻的盘点的我也有点累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阿牛的《桃花朵朵》，希望你会喜欢。 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 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戴。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听过了阿牛的这首《桃花朵朵》之后，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盘点过了这一周的奇葩新闻。在节目的这个时段呢，是跟大家做一个呼吁，因为马上就要到四月份了，是大家出游的高峰期。现在呢，很多去泰国的游客呢，都会选择骑大象，但是其实很少有人知道背后的残忍血腥。日前呢，就有一个小伙子从旅行当中发现了其中的残酷，并且拍成了纪录片，而我也是观看了纪录片的全部过程。其实我能理解，他是希望通过这个纪录片让更多的人知道大象每走的一步都是多么的艰难。所以在此呢，节目当中也是呼吁大家，要去泰国旅行的朋友，其实不骑大象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们可以跟可爱的大象们合一个影，为保护小动物，我们也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有的时候旅行的代价并不是去伤害一些可爱无辜的动物们，而是我们在旅行的途中收获了来自于人类的善意，来自于动物界的善意，你们说对吗？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搜集了地图上面

幸亏呢，他有过那段不得志的年月，磨平了美男子的义气。27岁不算是好年纪，所以当有人说同走偶像路线的17岁的林志颖是台湾郭富城时，年少气盛的林志颖小朋友马上就说：“他不是很老了吗？可以做我爸爸了。”张爱玲呢说过：“成名要趁早。”李安说：“成名要趁晚。”其实对于长得帅又性格张扬的男人来说，我觉得成名晚一点更好，因为他们会明白名气的得来不易，也更知道如何保持这份名气所要付出的辛酸。这也是后来郭富城一直有勇气守在这个圈子的原因。唱歌不行就去演戏，知道美好的肉身是他温实的撑架，一切就保持得好好的，就算凌晨1点到9点也要跑完今天的跑步机，这样自律我觉得真的也是没谁了。所以客观地说，一直挨到51岁才结婚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成名太晚，成名前颇苦，好不容易过上了好日子，他真的就是有点贪恋那种巨星的荣光，当然也贪恋那钻石王老五的单身生活。对于呢这些自恋的习惯掌控一切的亚洲男人来说，有时候有野心有自我的女孩好像都不太适合他们的妻子，他们要的是一个全面依附于他们存在的妻子，类似于孩子妈妈、家庭管家、老年助手一类的实用角色。拍拖了7年，对于前女友的离开，程程很著名的女友如鞋的论断确实精准地表现出了他对于女人的心态，女人就是鞋子，让我不舒服了那就换一对呗，所以要尽心尽力地做一对让我舒服的鞋子哟。帅哥50终于尘埃落定，和这看到美人出嫁一样，让人唏嘘又感叹。从此呢，婚恋市场又少了一员猛将，60后里最后一个美男子终于消停了，也不知是悲还是喜。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 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 不再贴近，放任冷漠压垮着爱情。你知道吗？这样爱下去不行，比朋友还笨，比陌生人还要疏离。拒绝沟通，我无力争取，若无其事才让人窒息。如果以为失去会皆大欢喜，我大可不必，而交换了日后哭泣。